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 好嘢。 啊，跟住咧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三三比一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阿哥啦， 我先話贏。熒光幕。 過咗中場先。誒，啱啱有個機會啦，啱啱喺。一比零。 一比零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啦。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洞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聽。 咪暫時嚟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 高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兩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我先射十二碼，掩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邊。 多謝曬，而家得佐敦有心機講嘅啫，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啊，好啦，今个礼拜政治有新人终于唔会脱期啦。啊，小弟约咗你礼拜一六就礼拜一六。喂，今个礼拜几得意嘅，即係有个前度老死啦，即係索罗 B 啦，咁有个节目啦，就约嗰个人唔系宿敌嚟嘅，因为我同佢嗰啲怨气嘢嚟啫，就冇乜嘢，就约咗同嗰人做节目。咁原本我唔听㗎，咁你播俾我听啦，阿迪。 嗯。 合理呢度有我唔嬲啦，因为都唔系讲啲咩嘢，即係直间喺个节目度讲股票嗰啲嘢，屌算罢啦。有一段时间，即系佢外母话：，喂，屌，如果有股票嘅话，系贵司介绍嘅话，我知嗰啲小事啦，已经。我而家咧就系斟酌一样嘢啦，即系依家中间又唔系唔识人，即系我哋依家讲紧就系、是、又唔系讲紧和解唔和解嘅问题。我啊对呢个圈子冇乜所求，即系你陶君仁有嘢讲嘅话，咪直接同我讲咯。但系都唔捻紧要啦。即系嗱，我得一点要反驳嘅啫，即系讲紧话，喂。冇得做秘书长就冇得做行委嗰單嘢，梗係唔撚同啦，大佬人哋逼鳩我辞职嘅时候叫我辞秘书长嘅，跟住佢又撚咗上嚟，得啦，前秘书长就唔係辞行委啦，同埋讲个问题就係、是、佢话报纸 call 佢係 call 错嘅 ，call 乜撚嘢错嘅？喂，身边就好多人未死嘅，攞出嚟讲你点交代啊？不过咁，即系土咧都唔敢去得好尽嘅，因为点解咧？佢拉撚着我嘅话，咪玩得大啲咯。但系呢单嘢佢合理嘅，咁啊，只不过啲旁边学唔知讲乜鸠。 系啊， 真系喂，其实佢究竟嗰个主持啊，即系嗰间索罗 B， 佢究竟想讲咩咧？ 我都好想知 啊！我真系听唔撚明，因为点解咧？即系嗱，佢炮唔炮打斯里姆关我鸠事咩？只要你讲长毛，我同长毛倾偈嗰阵时候，边个啊？阿刁民牛都喺度。大佬，我同佢喺台灣講，佢話叫我褪一褪先，翻到嚟啊冇嘢。咁嗰單嘢長毛對住我飲酒嘅時候，自己都認撚咗衰啦。即係呢單嘢，我話俾你知，到今時今日佢攤出嚟講，長毛出嚟講冇得講啦。但我唔撚明，我唔撚明係咩呢？就係、是、一條友走撚咗啦，你自己去做節目，你咪做自己嘢咯。OK， 你揾到陶君衡，陶君衡夠膽講咩啫？咪講咁多嘢，你叫佢講多啲啊，講唔撚到啦。條友究竟想點咯？我真係唔明。 條友想點？ 系啊，好撚闷咩？定系冇人关注咧？ 冇人关注咯。 咩台嚟啊？嗰、那个 唔识啊，大佬。 开得名噶嗰、那个台？ 唔系唔开得名啊。话说系咁嘅，其实我知道呢段嘢系点解咧。话说礼拜六嗰一日咁咧，跟住然之后咧，咁啊， 我睇到有人摆拎喺我度啫。 啊，网 啲嗰啲旁边学啊，觉得好撚得意啊！屌你妈，土屌鸠你！即系头先你播完俾我听，阿土冇点屌我， 嗯， 因为佢唔敢讲咁多嘅，屌你咪讲多啲，我系讲多啲嘅啫，即系呢啲嘢，即系嗰个咩核子平衡啫嘛，你有核弹，我有核弹，咪炸咯，咁但系问题我都已经系去到呢个位啦，你想我点咧？嗱，所以阿土嗰度 OK 嘅，我可以接受嘅，唔系讲太过分嘢，唯一就话，喂，辞得秘书长嘅辞行位。 屌你老母啦，你有叫过我辞秘书长咩？我睇报纸先知咋，屌你！ 嗯， 啲人未死嘅，有人会讲噶嘛？但系问题是都系嗰个人啊， 系啦、那個，讲翻、那 個、曾经系 friend 啊，佢究竟讲乜捻？ 讲翻件事完先。话说礼拜六我都乜嘢嘢都唔知发生咩事嘅。OK， 咁啊 ，end 顶啦，咁啊，网点嗰扎啦，阿夏萨特啊，无名啊，迟啲瞓佢哋啦。咁、因为我哋个节目礼拜三啊嘛，咁啊可以讲啦。礼拜六嗰日其实就约咗阿刘墉上嚟做嘉宾嘅。OK， 哇，我想听下佢讲嘢。 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其实出咗街噶啦。OK， 因为礼拜一出咗街噶嘛。咁啊，阿夏萨特啊，同阿迟啲瞓同阿无名千， 唔系呢度要澄清嘅嘢。 嗯。 乜撚嘢同建制派做都有，建制派冇入过民建联，我介绍 friend 去啫。至于叶柳，我自己唔撚捞噶，攞翻 email 出嚟仲得。至于你话喂冇路可行揾你，屌你唔好叫我捐钱啦，唔该，讲撚完。 OK， 咁啊，跟住后屘就佢哋就千吩咐万吩咐我哋，即系冷血时报嗰边就话唔好宣传话阿刘墉上嚟做嘉宾， 是尴尬。 唔系啊，佢哋系留翻嘅，咁啊话说 核弹嚟嘅， 核弹嚟嘅，咁啊话说系咩？话说就好似系阿 B 呢个扑街仔，咁啊话约 扑街仔 约捻，哇！我话俾你听，一阵先讲点解，咁啊，然之后话就话约咗阿刘墉，咁啊上揦晒头啦，已经 即系阿 B 约咗刘墉， 系啦，咁啊好鬼开心啦，咁啊唔知佢哋 咁啊对佢嚟讲真系几开心啊，有几可以约到呢啲人啦，讲真，即系刘墉都系有要求啫，有要求要借个平台讲啲嘢啫，讲啲嘢啱唔啱听，或者会辣到边个嗰啲唔睇啦，我哋发生嘢啫嘛， 系啦， 咁有冇去到咧，刘墉？ 有约紧嘅，好似佢哋嗰边 即系仲未做嘅约紧咧， 呢边就做好咗噶啦。咁我以我所知，咁啊跟住当晚啦，我问佢哋发生咩事啊，等阵啊怼咗条声俾我，咁啊阿冯总都喺度嘅，咁啊后屘我听完之后，我话俾你听，我第一句兴，好老实讲， 佢有咩辣到你咧？ 嗱 ，OK， 我都最 如果以我个角度咧，就冇嘢好辣噶，一条友佢选择走与唔走。都话噶啦，打开门口用翻郁文嗰句来去自如，你要做个节目，你咪去做咯，有人听就得噶啦，冇人听都唔紧要，话自己嗨得噶。 嗯， 个问题就系、是、你冇理由兴噶嘛。 我兴嘅原因好简单嘅嘢啫嘛，问你啦，阿贵。 嗯， 你咪喐冇哥？ 我点喐？我边有资格喐嘅？ 系啦， 我有捻本钱喐嘅。 讲乜？ 系咪先？包括佢同我讲啦，佢话屌阿贵顶下啦咁讲嗰啲嘢，我咪最多同你哋讲，或者同阿刁文又讲，摊开都讲唔到噶，边个会信啫？我唔会信噶嘛，啱啱先？至于喺现场，哇几捻好啊嗰日，因为点解个个喺度，卢永乐又喺度，好捻多人喺度。咁、但系问题嗰句说话听完咪算咯，即系佢都难做。 唔系， 即系包括我之前我喺RT V 做节目，我都讲噶，激进派如果因为阿贵因为陶君衡而要分开嘅话。当其时已经冇咗陶君衡嘅影响啦，因为立法会选唔到，主席就唔做啦，跟住依家气捻到爆，或者我贵嘅话离开咗呢圈子啦，我而家打飞机咁样做节目，咁我不嬲都系倡议紧一样嘢噶，激进派系唔应该分裂嘅，长毛应该就佢既然觉得都欠阿郁文咁捻多人情，不如一齐做啦，嗱，所以依家去绝食啊，或者夹阿大舅又好，或者夹阿郁文好，我觉得同意，点解咧？喂，激进派喺香港好捻惨嘅，如果你哋自己唔团嘅话，做捻啊，所以对住阿长毛。我唔会嘈，亦都唔会屌，佢亦都唔会屌我，就咁简单啫嘛，你咪做自己嘢咯。 阿 B 讲嘛，呢个扑街， 即系话我搞搞长毛啊， 系咁样讲嘅，佢话有人、有两个嘅社记嘅人 啊，就为咗搵我翻，就为咗搞长毛啫， 搵咗你、就过嚟打长毛。 我点打长毛啊？教我打？ 唔系问一个问题先，嗱呢样嘢咧，老实讲句，牵涉到好多人嘅 ，OK？ 咪讲咯， 嗰两个社记系边个啫？阿牛同埋杰斯啦，一撚定係老实讲全个台。 刁文牛呢就戇鳩嘅，点解呢个真係好朋友嚟呀，点解佢纯粹觉得就係话喂如果基进派都搵人諗嘢呀，佢諗嘢 ok， 其实同阿土关系都唔差，少少误会啫，佢諗住做中间人摆平嘅，但係摆唔平啦，唔係摆唔平我喎、即係我盘口开咗喎，摆唔平阿土咗喎，嗱嗰个呢我都唔怪土，因为点解唔关阿土事。阿土当其时作为主席，但係好多人都摆唔平嘅，即係等于我话要入返去。嗱佢讲个说话真嘅，当日我话退党，因为黄毓民打鸠我，咁阿土就打电话嚟，喂，我同阿细良倾过，你唔使退党啫，佢话要避下咪避下啦。我话我唔捻想同啲癫嘅人玩，得呢句说话啫。就佢冇讲过话，喂，你走捻咗冇地方去啊，全部冇去，有捻资格讲呢句咩？但问题呢句真心话嘅，佢真系同我阿贵唔好退啦。我当其实系发咗一句晦气，我话喂，屌你老尾，你都撑唔捻住啦，我叫你去倾嘅时候唔倾，我话呢一刻打到风口浪尖，我话我外边。 唔係話大把世界，我外面嘅空間大好多，即係包括依家可以公開講啦，之前都冇認過嘅。嗰篇廣告我出嘅， 嗯， 即係只要不相瞞背，我不相欠， 嗯， 申報15,000係我俾錢登嘅， 嗯。 因為點解咧？好撚多中間人走嚟講，阿貴同嗰人你兩個戇鳩啦，打唔撚走阿鬱敏嘅，呢檔嘢去搞嘅，唔撚會走嘅。我就同嗰班中間人講一句啫，我呢個撚最撚要面， 係 只要我登呢篇廣告走緊、嗯，果然登完呢篇廣告，佢就話要喺深水埗開個集會啦，跟住就走啦、 嗯。 所以呢單嘢咧都係小貴子未走之前咧係一個成功嘅記錄嚟嘅。 嗯， 從來喺香港呢個世界上面冇人可以搞到鬱敏有個地方佢覺得唔需要走嘅結果要走嘅、嗯，即係呢個我咁講啦。今日我認啦，鬱敏屌一件事啦，係我搞嘅。 嗯， 但係問題就係、是、阿土咧。好撚公道就話喂唔好走啦，細良話你唔使走。我第一句問佢：細良關鳩我哋事啊？細良屌你咩老婆當嘢大撚把水啦！佢孭撚住啊煲胎，個月出咁多糧都唔使做嘢嘅。Spin Doctor 咪 hea 下咯，佢有景射到你咪射下你阿土咯。或者我甚至乎我講噶大班，喂阿土你都要同大班 friend 啲啦。反正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啦，你同佢 friend 啲嘅話可能照得住你咧。我都係咁講噶，坦白講。咁所以咧我話俾你知，陶君衡咧好撚公道。呢單嘢絕對唔屌佢，即係有人擺低拎叫我聽下陶君衡講乜鳩嘢，佢唯一講撚大嘴就話叫撚咗你個撚樣唔撚退㗎啦，退咗冇地方去㗎啦，你走咁撚多檔，佢有撚講過、嗯。如果我走咁多檔，當日唔使叫我捐錢啦、 嗯。 但當然當日我個身份係小 fans， 我好認同一樣嘢，喺呢個香港應該有一班人佢堅持咗咁耐嘅，你要撐佢，嗰、那個阿土、 嗯。 我撐錯咗，呢、這個我自己認命，唔關事嘅。但係嗱，阿土公道。但係嗰啲咁嘅撚粉咧，有人上嚟嗰啲抽水嗰啲咧，即係不嬲都唔屌佢噶啦，你中意走唔走咯？講嗰啲嘢話咩？有人利用我要打長毛，你啲黐撚線，你識唔撚識傑斯？識唔撚識刁民牛啊？ 唔係呢鋪。 如果我好撚過分嘅話，我知傑斯同刁民牛同我反面啦、啊。你戇撚夠毛哥喺呢個世界上面喺社運圈係我哋最撚崇拜嘅人嚟嘅，包括我身邊好多兄弟嗰陣時喺社記，我覺得對我唔住啦。依家跟翻阿毛哥打工，我都唔敢出一句聲，因為點解？對於毛哥，你冇嘢可以講嘅。 嗯， 呢人好到咁，佢唔係為咗利益，我為利益我話知啊。毛哥根本上喺德國嘅時候又好，或者喺加拿大嘅時候可以唔翻香港嘅。 嗯， 甚至乎上一屆做立法會，儲低咗三四嚿水，三四百萬啊。 嗯， 佢退休去加拿大或者去德國， 嗯， 生活到嘅。喂，呢個人係點嘅？ 嗯， 佢為咗去做一啲嘢，同佢老婆意見不合，到最後。當然啦，佢就追尋自己愛情走咗，掉低老婆。到阿媽過身嗰日，同長毛講都話：嗱，呢個長毛同我講翻，我當然唔喺現場啦。長毛同我話：阿媽最撚嬲嘅樣嘢就係覺得長毛咁好嘅新抱，你搞到咁樣樣。 嗯。 包括仲有青姐講過啦，試過去選舉打俾前妻老婆，即係阿長毛前妻叫捐錢，長毛就唔係嘛，你仲打俾我就吸線啫，都冇講粗口嗰啲。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對於長毛或者佢身邊人咧，我哋係冇辦法批評嘅，因為點解？呢人實在太好。太不公利，太过豁出去，太过为咗大家啦。 嗯， 所以到今时今日，你话长毛俾人告啊，要筹款啊，各样嘢，我从来唔会抽佢水嘅、 嗯。 有得捐我捐埋一份，我亦都唔会出声添，行、 嗯、 个街摆低得啦。 嗯， 你走去拉阿长毛落嚟，呢啲叫咩话？即系嗰啲泥浆出角，你搞我同阿土都易啲啦。你谂住借阿土把口搞鸠我之余，搞鸠长毛，你咪黐捻线啊？ 系啊。 真係嬲撚到爆！即係你嬲乜我唔知啦。即係如果我頭先聽完你播俾我段嘢咧，我完全覺得呢個人係真係傻撚咗啊！ 你問我嬲乜阿圖阿貴，好老實地去講，喂你講乜撚嘢？ 唔係我哋兩個識傑斯唔係唔識刁民牛啊嘛。 兩個前四季嘅人去打鳩阿長毛啊！第一樣嘢呢、這個台 ，OK， 毛哥一話。嗰單嘢啦，官司啦，可能要咩啦？呢度話籌錢 ，OK， 咪籌佢咯。 嚿錢一路都喺度，擺撚咗喺度噶啦。 喂，倒翻轉講啊，講個撚嘢有冇幫手籌過啊？講乜鳩嘢啊？ 唔撚知，但個問題，但個問題。 今日個嘉賓就到啦，坐啊坐一陣，坐低先講啦嚇。 等問 阿丁講先。 嚇、啊，但問題係呢單嘢老老實實地去講。嗱，傑斯又唔喺香港嘅，我唔撚知佢知唔知發生咩事。但你俾佢老人家知撚到嘅話咧，拖我一定開眼嘅呢鋪。第二樣嘢嘅係話，喂你講乜撚嘢啊，大佬？你話呢邊去揼社記，你憑乜撚嘢身份去講呢邊揼社記啊？你係唔係社記人啊？第一樣嘢。根本成件事好老实讲，当人做节目嗰日有份讲说话，或者拎翻以前嗰啲嘢讲嘅咧，你问我 阿土係有呢個江湖地位去講，第二個係 Edmund Lau， 因為到呢刻都係射擊嘅人，你憑乜撚嘢喺度撩啊？ 唔係，即係好簡單一樣嘢，我喺 RTV 開嗰個節目叫撚手小貴，我都話啦，第一代主持係諗住 Edmund Lau 做嘅，結果嗰時佢結婚啊定唔知咩嘢唔得閒做啦，咁跟住先揾獅子啫嘛，即係 Edmund Lau 要屌我或者我要屌 Edmund Lau 咧，嗰啲都係我兩個人嘅事。咁係唔撚明呢條友抽咩水囉，同埋抽埋嗰啲水，喂你辣咁多人，你辣埋刁民牛， 唔 係呀， 我想講 好簡單，我當佢唔鍾意刁民牛，你話屌呢個撚樣好撚爛滾或者靠搞 party 賺錢關撚事呀、啊、第二樣嘢，你辣阿傑斯仔，我哋自己圍內都識啦，傑斯仔使乜做節目啊，佢咁樣搵水搵大把水啦，佢係個黑要出嚟做咋嘛，啱啱先，為咗出嚟搞社運，傑斯唔見幾多機會，我諗唔會少得過我囉。但問題，你辣我算我不嬲都惹火㗎啦，屌你咩，你講啲叫我咩花名啊各樣嘢算撚咗，你辣傑斯你咪傻㗎。 嗯。唔係佢當日講咗㗎啦。 即係今日好嘅，因為點解呢，即係依家仲係咪寫記呀坐。 佢唔係啦。 但都係寫記以前忠實嘅。阿迪幫佢教個咪先啦，我介紹少少跟住就叫阿坐參與啦。即係問題好彩就咩呢，我話知阿坐如果黨齡呢比我更深。即系阿坐喺社记跟住黄一文嗱，阿坐一阵你要认啊呢单嘢，因为你不嬲叫开黄一文做师傅噶嘛，你好捻崇拜佢噶嘛，后屘睇清啫。 系 你入社记系早过我嘅， 系 我哋系后期识嘅。 系 即系依家有条友，佢又未入到社记， 嗯， 咁啊叫做我老婆啲 friend 啦，咁啊同我反咗面，一借阿土出嚟讲啲咁嘅说话，唔系为咗打击我， 嗯， 为咗讲话有啲社记忠实支持者讲紧杰斯，讲刁民牛啊。我话刁民牛同杰斯一利用阿贵咧，就搞长毛啊，有冇可能咧？ 冇可能啦、啊，我觉得。 唔系咯，第一我冇办法搞到长毛啦，第二样长毛系不食人间烟火嘅。 系啊， 佢依家个身份根本一啲都唔似社嘅人，因为点解咧？如果似社嘅人嘅话，佢冇可能去绝食啦。因为点解你哋会中意陈伟业咧？就佢系閪人嚟噶嘛。 得你要爆料啊嘛，得我话俾你听，呢一集好明显，阿贵揿捻住我都冇人冇捻人揿得住我。嗰晚我已经讲到明啦。仲當你係 friend 嗰啲人，遲啲瞓啊！夏薩特無名同 Kelvin 撳撚住我把火，我今日就話俾你聽，當日一路係你自己戇鳩仔應承嗰班友仔話阿貴唔可以喺 Record 先度開咪，係你自己講 公開講嘅嗰啲，我哋之前唔 跟住你聽我講啦， 你今日篤爆啫， 一路往後賴落去啦 ，OK， 往後佢自己走啦 ，OK。走 都唔係趕走嘅大佬，叫佢開咪㗎。 係啊，冇人話佢，冇人話要佢走㗎。 第一集咪做馬操嚟，咪睇呢啲人囉，屌你老味，我話知啦。 唔係呢樣嘢， 我就算依家我要賴咩老細啊，我都唔會做馬操嚟咁黐撚線㗎。 你問我慶一陣呢樣嘢再講，點解會係關類似嗰啲嘢事？第二樣嘢係話咩啊？你去到後尾 ，OK， 大約二月到嘅時間，記唔記得我哋擁咗張相上去啊？当时老萧事件啊嘛，个雨阳啊嘛 ，OK，、啊、我哋有一晚，我哋四条友喺度啦，星期五嘅七点几，特登影张相噶嘛，我李杰斯阿牛探长都喺度噶嘛，跟住上咗去嘛，跟住上晒头啦，跟住自己又谂多咗回错意啦 ，and then 礼拜六大家都收到同一个 message， 杰斯又收到， 收过佢唔会 send 俾我， 佢唔会 send 俾你，阿牛又收到，讲咩啊？得。你佢讲㗎喺个 message 度讲㗎 ,SMS 度讲㗎唔係 WhatsApp 度讲㗎喐佢嘛 ,ending 佢就话喐冇歌嘛。 嗱佢话喐冇歌係 呀、啊、 我听完匪夷所思。 跟住我心諗 关冇歌咩事呢， 第一关冇歌咩事呢、 啊、 第二关你咩事呢， 係囉佢 第三你凭乜嘢江湖地位喐冇歌呢， 唔明。 唔明。 可能我问契仔话。 我都唔明。O、okay、K。 应该唔係屌喐文屌得好劲。 想撚晒头呀。好啦。跟住你问我嬲乜？头先第一样嘢嬲啦 ，OK 就系、是、 话搞喐啊毛哥啦。 唔系你而家话你而家佢系咁样讲嘛？话两个社记嘅会员借 Record 先个台嘅名义，虽然冇开 Record 先个名啦，揾阿贵做节目去喐毛哥嘛？呢个第一样嘢啦 ，OK。第二样嘢嘅系你揾阿土上嚟，我都系咁讲。阿土有权讲翻以前嘅嘢， 咪讲乜都得。 OK，Edmund Lau 都有权。 嗯。 佢兩個仍然都係社記人 ,ok? 但兩個都好檢點冇講咩。 我係啊嗱。 因為點解永遠古仔有兩邊嘛，佢都知呢件事嘅、 嗯。 就算嗰個古仔譬如我聽到唔開心啦，我咪駁斥囉。但問題兩條友合情合理啊，講自己想講嘢咩。阿土叫講多咗啦，但係嗰句我都可以接受。 嗯。 但問題憑咩道理講呢，我真係唔明 白。但個問題係個節目係你嘅，你 host 嘅，開頭你應該問馬草嚟啦。 有啲咩人有啲咩人 喂有啲咩人啊， 真係唔知唔到聲，諗下啦。 佢另外一把聲我唔知邊個囉 ,ok。N 草喎你話 ,ok, 我唔知邊個老實講。And 跟住你而家同嘅嘢係你搵馬草嚟，我哋已經講真係貼撚到爆，貼撚到爆係咩仔？你要攞返人哋過去恩怨嘅是非去抬高返自己去製造花生。 OK,OK 算當用到。 當算 ,OK 呢個嘢。喂，第二樣嘢到到呢一鑊，你搵阿土上嚟，你擺明係撩鳩佢。 阿土都戇鳩㗎啦，要我哋想嘅。即係要開咪，阿土自己搵你錄都得啦，洗撚上去咩黐線。 你擺明就撩鳩啊， 即 係 佢 撩鳩阿土爆。 佢可能諗住近來呢，我屌天主教我屌得勁，佢諗住幫老婆擋下啫。我都冇開過孔靈如波，因為點解呢？孔靈如都係我好尊重嘅人，我唔尊重佢嘅團體咋嘛，即係嗰啲乜撚嘢天主教和平委員會含撚啦。你諗下天主教校搞直資喎，邊個讀啊？阿楚你同我讀唔到啦。 唔係，同埋我想，唔係同埋我想，我同埋我想講講樣嘢，即係我同 Emma Lau 有晚食飯，當晚過嚟搞乜撚錄 live 借我哋 studio 錄，我嗰晚已經講嘅，我話從來根本喺我心目中第一樣嘢，我哋冇話要借邊個嚟喐阿土或者喐社記呢個， 或者喐我 係第一， 根本冇。 OK， 第二。阿貴佢做節目嘅通，我哋從來都係咁講，就係話佢鍾意講乜就講乜。 冇人接過我㗎。 但喺個節目個通， 唔係，但係好簡單。如果我屌啲嘢屌得勁得滯嘅話咧，即係如果有機會刁埋人上到嚟，佢會 counter 我。 佢會 counter 你， 佢屌翻我噶嘛。 然之後我就會有，我有得你講嘛，但我可能同你唔同噶嘛。 但係我又受屌噶嘛。你如果屌得啱，我梗係唔出聲噶啦。即係有啲嘢刁埋人知咩？成件事。我同阿土系自己認識，但系入咗社記最撚 friend 就刁文牛，佢做中間人好撚辛苦。刁文牛從來就係想我同阿土咧唔好搞咁多嘢，兩個雙劍合璧咧就最撚好嘅。但係問題就係佢主觀願望做唔到，因為點解我同阿土矛盾太大啦？但係唔緊要，雙方面都當刁文牛係一個好朋友，包括孔靈如在內。唔緊要啊，大家合唔埋唔緊要啊，唔使搞亂檔啫嘛。即係包括我最記得啦，阿土選立法會今屆啊，輸咗屆。刁文牛第一個打俾我，阿貴唔好搞咁撚多嘢喎，你嬲還嬲喎，唔好搞佢。我唔會，依家有嗰啲叫黃楊達啊，謝偉俊嗰啲搞都唔到阿土啦，但阿土嗰啲唔會幫咁解啫嘛。即係佢輸咗，可能我有少少心涼，唔代表開心。你知唔知點解？其實好撚傷心嘅。呢條友根本上我睇到係最接近立法會嘅男人，佢只要有啲腰骨，佢撐翻啲兄弟咧 OK 嘅。但係呢條友就係冇腰骨，呢、這個咪正正就係鬱文成日講阿土嗰、那個。弱点喺边度咯？但系嗰、那个正正又反映翻嗰个人嘅弱点，就反映翻佢嘅性格。佢嘅性格系不争嘅，呢个系真嘅。 唔系，同埋我想俾翻个 credit 阿土啦，老实讲，即系我谂你两个冇见面，你两个反面 ，OK 冇问题。 我哋冇借中间人屌噶， 系啦， 讲真。 但系个问题系，我谂大家你阿贵啦，同埋阿土都明白一件事嘅， 同埋仲要讲多句公道说话，我比阿土仲要怨气一啲，我会有啲节目都仲有抽下水啊，屌下佢，阿土冇。包括與君同學未執笠，都冇，佢選擇唔講，因為之後要講嘅話好撚複雜，嗰啲就係、是、即係打泥漿摔角啦。係 啦， 唔會。 喂，個問題係你，我諗你兩個冇見過反咗面，但大家都明白嗰條底，個底線嘅就係話， 其實好簡單啫。 喂，冇理由要，仲要撩翻曬啲嘢出嚟講啦。 恨鐵不成鋼，我可能嗰啲叫咩啊？即係我求愛不遂啦。阿土對翻住我，佢覺得可以用呢個人，但係用呢個人咧，覺得呢個人好撚恐怖。我估啊，阿土諗我都恐怖嘅，因為覺得我做啲嘢好盡嘅，但係我逼佢唔到。咁呢兩單嘢咧，只可以話係一個又唔係美麗的誤會，總之就係大家夾唔到啦。但係大家知咩事，我鬧佢好，鬧我有抱，唔需要呢啲旁邊學喺度講啲咁鳩樣嘢咯。 係，但係個問題係。你憑乜撚嘢撩返晒所有嘅是是非非出到嚟呢？ 唔係，佢憑咩撩嗰啲人啫？ 唔係，同埋你對其他人完全唔公平啊！第一，第二嘅係 ，OK， 可能最開頭嘅時候，大家仲會喺支咪度，大家屌下大家嘅。 屌啦 ！OK， 咁但係都隔咗兩三年啦，唔好話可以。 唔係呢單嘢上去，同 可以拆 咗嘅， 可以拆得掂。 因為同嗰人依家已經離開呢個圈子，佢上唔上去其實真係唔重要嘅。即係包括佢而家係咪幫大班做嘢，係咪幫小班做嘢，嗰啲都唔緊要。到翻之後上個禮拜我都講啦，即係我成日屌鳩 D 一百，我唔係因為我去唔到開咪我屌鳩佢嘛，我覺得真係道理上講唔通嘛。即係呢攤可以講啦，總之網友聽完覺得唔撚啱，我可以屌翻我噶嘛。即係我成日講過啦，你就算唔掰我，你人生侮辱 我唔会 block 你嘅。我系觉得冇 point 或者智障嗰啲先 block 嘅啫嘛。 嗯、 即系依家喺我 Facebook 嗰度好多人都知噶，唔系话屌我就 block 噶啦。我有 point 啫嘛，我叫你你要应我咯，你屌我啲咩嘢你要讲咯。但系问题就系呢啲咁嘅旁边学，第一佢又唔系社运嘅，第二佢又唔系政党嘅，从来亦都冇开个咪嘅。呢、這个台开咗之后，俾佢开个咪，好捻兴奋啦。跟住留翻你喺度做嘅，你自己有问题啫嘛。你自己嘅问题系咩咧？就系、是、我唔捻想见到阿贵，我使捻见到你咩？我录节目都唔会撞到你啦。个问题系阿的，你呢个都要还我公道。我确实我喺熬 TV 嘅时候咧。你知道選舉完咗叫翻我開麥嘅， 嗯， 我係諗住呢個新台，我相信我自己都有啲人聽下，我自己嬲噶嘛，我唔係直接嬲你添，我仲揾傑斯嘅，傑斯即刻復翻我就話你同阿的傾啦，一傾，我哋第一次講係十二集噶嘛，啱唔啱？ 嗯， 十二集做完啦，開心，我甩底又冇甩得以前咁勁，你係覺得 keep 得到，咪繼續做咯，唔撚中意聽有班人唔中意屌下都開心㗎，係咪先？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呢條友都唔知道你想點。你係因為好撚簡單啫，你喺我同我老婆訂婚嗰日飲撚醉酒，跟住嘈鳩啲人，我屌鳩你，你夜晚凌晨三點仲會 send 個短信同我道歉，之後跟住又冇撚一件事，我都唔係嬲鳩你，我老婆唔會嬲佢啊，我唔係因為佢話我唔識我老婆啊嘛。 唔係你而家個問題係咩咧？你將過去你自己嘅私怨呢只咁嘅， 唔係佢嘅私怨我都諗唔明嘅其實。 O K， 唔係當係先啦，佢有私怨啦，好明顯係有私怨啦，佢總之針住你啦。O K， 好啦，跟住然之後你借嘅私怨，好啦，然之後你嬲撐你身邊嗰啲人 ，and 第一然之後揾其他是非， 即係 佢夾硬再屌鳩翻你。 其實我唔想嘥， 屌你係咪男人嚟？我真係想問。 我唔想嘥啲時間，點解咧？嗱，好簡單。 雖然佢唔係 有一個泛民嘅政黨啊，都問我。喂，有冇兴趣去啊？三条啫，第一嚟紧嘅选举区议会、立法会我唔选，第二我想做政策研究，第三唔好攞我出嚟做宣传，但系我都怀疑佢哋会攞我出嚟做宣传，我冇 join 过，即系你咁样逼我唔紧要啊，我可以下个礼拜 join 捻咗嘅，大家就知咩事，但系有咩必要呢？我唔需要为咗佢啊嘛，但系问题就系呢条友，我都唔知佢想搞乜，不如佢直接讲啦，你想我点啦？我同你约个时间，约个地点，揾公证人喺中间，我同佢辩论啦。你有捻嘢辩论咩，大佬？ 抽一镬算啦，屌！ 唔系抽我唔够抽啊，佢操到个波咁捻大。 咁 但系问你出嚟辩论啦，你讲乜捻嘢啊？你老母，你连马草泥都会约嘅话，我唔捻，即系点啊？我鄙视你啦，直头马草泥啊，扑街啦，马草泥。 系 啊，呢条友好似 冇潜水，我知佢边添。嗯 咪同埋最後講多少少啦 ，OK， 即係呢條友仔老實講，你問我嘅話咧，可能你咧就從同阿土咧 ，OK， 阿牛我想拆啦，我可以開咪講嘅呢樣嘢，老死不相見嘅，同我同阿 B 就，你問我好撚簡單，你喐 red 梗唔撚重要， 你冇嚟喐毛哥啊嘛，戇鳩嘅， 唔係你喐 red 梗唔重要，個問題係你要將夾硬擺咗傑斯同阿牛上台，話佢哋兩個喐毛哥， 我冇開名嘅，兩個社民連嘅忠實支持， 係咁 利用我去攻擊長毛啦， 係 我唔知道我攻擊長毛啲咩嘢， 咁但係我話俾你聽，呢壇嘢咧就冇撚得拆噶啦，拆極都唔撚使拆噶啦， 等佢自己收皮啦， 即係呢樣嘢我就覺得，唉，同埋第二樣嘢嘅。你做个主持，你想多人听嘅，你咪自己谂咯。 正正经经做咯。 你借是非去做啊，你咪俾我感觉到一样嘢咯。同近期啲僆模，屌你老尾露捻晒云出到嚟，屌你同只鸡系冇捻分别咯。 衰个 讲捻完噶啦呢样嘢，冇嘢讲。 喂，今日有个嘉宾啦、啊，即系阿 楚。喂，等你介绍下先。喂，唔好意思，阿楚， 讲咁捻多。 阿楚依家你边个组织噶？ 我喺工党。 工党 ，OK 嗱，阿楚咧就系、是、我未入社记之前咧已经系社记啦，我喺社记识嘅，咁就 好早噶啦，佢应该有上过 my way 噶， 唔系佢嗱，阿楚你唔介意我 嗰时旁听郁文噶，我记得， 阿楚你唔介意我讲 ，OK 好， 阿楚系好中意郁文嘅， 嗯， 即系不嬲都叫郁文做教授做师傅嗰啲嘢，咁、就阿楚个背景就系、是、都系觉得即系香港如果冇一班咁嘅人出嚟嘈下闹下嘅话咧。就冇希望啦。喂，点解以你咁忠心社嘅人，你都会走呢？ 佢嗰度太不堪啦，实在。 点解呢？讲嚟听下。 嗰啲行政乱晒龙嘅。 边方面呢？你真系要举例子喎，就咁讲唔 buy 嘅。 嗱、即系好似我咁啊，我走咗啦，系嘛？ 啊。 佢仲 send 啲短信俾我， 唔系唔关事，因为点解冇钱搞个 system 啊？即系我仲收紧嘅，唔止你。即系我都俾人哋扫地出门嘅啦、我都仲收紧嘅、但系咧，我好想问咧，因为。你嗰個心路歷程咧，同阿 Emman Lau 有啲似。Emman Lau 係當鬱敏係偶像嚟嘅，佢、結婚嗰時候都特登要請鬱敏去。 嗯、 但係 我記得當其時搞分裂嘅時候呢，我哋喺阿土竹園嗰個 office 開會呢， MLO 係喊嘅，佢覺得點解一個人我咁信佢，我咁欣賞佢，結果會做啲咁嘅嘢，因為當其時冇人明白點解要分，唯一明白就係、可能因為佢有家庭壓力啊，各樣嘢啊，佢要揀咁做啦、即係我最記得鬱敏係成日哀阿土要選㗎嘛，咁、MLO 今日都留喺度，點解你會走咗？好奇怪。 即係我有位熟悉社民連嘅朋友同我講呢，話入面呢盡是騙子腦殘、 騙子腦殘 真㗎、 咁同你講呢個朋友走咗未呢？ 我嗰個朋友從來唔係社記嘅人嚟嘅。 我知邊個啦。 係就咁呢，連局外人都睇得咁清楚，咁我身在局中，我冇理由仲要繼續沉迷落去㗎，係咪？ 喂，過咗工黨幾耐？ 過咗都差唔多一年啦。 有咩感覺對呢黨？嗱，我對呢個黨呢係好負面嘅，因為我覺得佢掛住工黨名義呢冇做嘢，包括貨櫃碼頭唔係開工黨嘅名義， 用公民啊， 用職公民 係個工會嚟㗎嘛。 唔係職公民係個工會，我明啊，但係佢作為工黨冇理由唔現身㗎嘛。 仁哥佢自己有好多同身份啊，咁佢就帶住呢啲身份去搞呢啲公運啊。 我明嗰啲你唔使幫我講，我意思係成個工黨點解唔去？呢、這個好奇怪啫嘛。 即係好多方面，即係佢冇抱到頭咧，我都遺憾嘅，我覺得。 係嘛？有冇黨內討論過？ 我自己我係最 唔係講自己咧，即係講黨內有冇討論過先？ 討論 成件事已經完咗啦，即係要翻工翻咗工啦，冇工翻嗰啲又俾人炒咗炒咗啦。定係有冇討論過咧？ 都有討論過嘅。 你哋有冇支部嘅？其實 有噶啦，已經 即係分曬區嘅。 係啊。 咁喺區裏邊有冇傾過咧？ 唔係好多， 唔係好多，即係大家都避咗呢個話題唔講啦。 即係因為地區支部咧係主力係做啲地區。 咁我問你咧，點解你工黨咧唔係好敢收社記啲人？即係唔係講我自己，即係講其他啲。咁收你話呢，應該覺得你都係溫和啲嗰、那個。但你都係多意見嗰堆嚟㗎喎。咁佢哋點樣擺平你呢其實？ 咁佢哋都有解釋到，就係點解唔參與，有咩原因。 可唔可以講人聽下點解釋呢？ 好似拉布咁樣啦。 拉布唔參與點解呢？ 就係、是、因為 我咁撚真網民，我覺得應該參與，點解唔參與？ 就係佢哋話，因為收到好多街坊嗰啲投訴，就話喂，你拉布，你搞到我冇綜援啊，冇生果金出、 老人鬥金 係啦，佢係啦。咁你再咁搞法嘅話，我死未天光喎、 哦。即係中咗政府計啦，為咗選票啦， 係啊， 合理正當應該係咁。咁傾完啦，你接受咗啦，就冇再提啦。 唔係我都係堅持要拉布嘅，其實。但係即係反對拉布嘅人就太多啦。 我哋出街都感覺到嘅。即係嗱，個問題就係咁啦。依家喺工黨裏面、你見到所熟面嘅有幾多社記人呢？我聽聞好多嘅，其實。 其實係比較上多嘅，包括鐘 Sir 啦，鐘榮輝。 鐘榮輝啦嚇。 仲有啲以前即係你同我都未見過嘅。 突然間鋪頭嘅。 唔係突然間鋪頭，係即係我哋喺嗰邊係唔識嘅，係去到先識嘅。 咁有冇心理上好唔平衡呢？因為你係掰社記嗰套，工黨嗰套係溫和好多 嘅。佢都係行走呢個社會民主主義嘅。 冇公開講過，似咋嘛？你覺得？ 其實同社民連， 因為點解咧？如果講社會民主主義嘅話咧，就仁哥唔敢講嘅，因為佢唔係。But anyway 咧，我哋呢節差唔多時間，因為你啱啱到，我哋下一節咧慢慢傾下。 好， 以一個社記嘅忠實支持者，唔係為咗利益，唔係為咗選舉，即係同我唔同啦，同我啲唔同啦。有啲人話我為咗選舉嘛，咁啊，從你一個第三者嘅角度，我哋再了解一下呢件事。Anyway， 咁呢節差唔多。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